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法利赛人一定是气死了。耶稣刚刚讲完两个比喻，非常清楚定他们的罪，并宣布了上帝对他们的审判。在最后刚讲完的比喻里面，有一位君王把拒绝参加他儿子婚宴的人杀死，并烧毁他们的城市。法利赛人一定知道那些被除灭的人就是指他们自己。因此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22:15-22一开始就说，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。他们想出的方法就是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，说，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，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，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，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。那他们这样问耶稣真的是蛮有技巧的一种方法，可以试着就着耶稣要回应这个问题的话陷害他。因为如果耶稣说百姓要纳税给凯撒的话，百姓有可能就会停止跟随耶稣了，因为他们非常讨厌占住他们以色列国土地的罗马人。百姓若那样停止跟随耶稣的话，那法利赛人就很容易除灭耶稣了。但是呢，如果耶稣说不要纳税给凯撒的话，那法利赛人更容易可以把耶稣交给罗马政府，说他是引起百姓反叛他们很严重的罪，罗马政府自己就会把耶稣除灭掉了。但是我们的经文继续18节说，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，因此他就接下回应说，假冒伪善的人啊，为什么试探我？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。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。耶稣说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，是凯撒的。耶稣说，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。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。那我们从耶稣的回应可以至少学到三件事。首先，耶稣比宗教领导人厉害。他们以为他们狡猾的问题一定会让耶稣回应一个会陷害他自己的话，但是耶稣回应的话反而使他们呆住了。耶稣的话胜过战胜他们了。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得非常清楚，虽然宗教领导人一直认为他们比耶稣厉害，特别当最后他们就是把耶稣钉在那十字架上，他们认为他们胜过耶稣了，但是耶稣随时反而在掌管一切的。就像他所说的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他的确复活了。那法利赛人根本没有比耶稣厉害，耶稣是上帝。即使耶稣有时候看起来是很软弱的，很愚拙的，特别就像在十字架上那时候那样子，但是耶稣还是宇宙的主宰，他比谁还聪明，比谁都厉害。好，从耶稣的回应我们第二点可以学到，是这凯撒或者世上政府和上帝的区分。那么耶稣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凯撒管理 一些的，然后上帝管理其他的，绝对不是这样子。上帝是掌管一切的，上帝也在世上政府以上。就像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从以赛亚书45章所说的，所强调的一样，上帝在所有之上，还有不信他的这些外邦人的领袖。但是呢，上帝的确是透过或借着世上的政府来掌管照顾他的世界。世上所有的人，包括基督徒，有责任顺服世上掌权者，因为他们的权柄就是从上帝而来的，上帝赐给他们。比如说，我们就是要纳税给凯撒，就是给世上的政府。如果你住在一个可以投票的国家里面，你也就是要投票，选那些对国家、对社会会有最好的政策和执行的人。圣经说，我们也一定要为政府祷告。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也就是在归给政府上帝要我们归给他的物。那我们直接给上帝的物是什么呢？一个很棒的总结就是马丁路德在他的小问答里第一条诫的解释。上帝在第一条诫命告诉我们说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马丁路德回答说，我们应当敬畏、亲爱、信靠上帝过于一切。是的，上帝真的要我们给他我们的敬畏、我们的亲爱以及我们的信靠。我们不要敬畏或者亲爱别人或我们自己过于我们敬畏、亲爱上帝。我们也不要信靠自己或者信靠金钱或者任何东西过于信靠上帝。凯撒的物要归给他，但更重要的是要给上帝他所要的。好，那么从耶稣的回答，我们第三点应该学到的是什么呢？我想是这个，你要悔改。是的，你要悔改。为什么我是这样说呢？是因为在耶稣跟宗教领导人那几天的争论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一直不断地责备他们，因为他们就是不肯悔改。耶稣说，娼妓与税吏都悔改了，但你们没有。旧约的先知，现在甚至上帝的儿子来叫你们悔改，但你们并没有做。你们要悔改，然后也要相信福音，就是相信我耶稣，就是弥赛亚基督，就是你们的救主。你们也要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。但是宗教领导人不肯做，他们很高傲地、很固执地认为他们并不需要悔改，不需要耶稣的拯救。他们也认为他们可以依靠他们自己的虔诚所产生的果子。但耶稣在这里说，上帝的物你们要给他，你们必须照着上帝的旨意悔改信我耶稣，因此也自然就会产生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也要好好地听耶稣的话。无论你已经是基督徒或者还不是，你要悔改，我也要悔改。无论你的罪是什么，你要悔改。你是否跟法利赛人一样，认为你比耶稣厉害，比他聪明，或至少你怀疑他，怀疑他的道，或习惯向他抱怨，好像你懂得比他多？或者你是否不太愿意顺服政府，比如试着逃税？你是当一个好公民吗？尽量用你的善行来建立社会与国家，或者你只会批评政府，也没有为政府祷告？ 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也每天犯的条件，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假神。除了自己与金钱的假神之外，我们常常就是不满足，我们想要这个想要那个，我们想啊，如果我就有那个的话，那我就会快乐，就会满足。但是你那个所渴慕的，所每天想的，就是你的假神，你要悔改吧。其实耶稣不断地叫法利赛人悔改，就是因为他爱他们。上帝的儿子离开天堂，来到世界上，来到那十字架上去，就是为了担当那些法利赛人的罪，为了救赎他们，赦免他们。耶稣几天后就是甘心情愿地舍了他的命，为了救那些法利赛人的命。耶稣爱他们，但是很可惜，在他们的骄傲中，他们就是拒绝悔改，拒绝承认他们的罪，承认他们不能救自己。他们也拒绝领受耶稣要白白赐给他们的赦免与永生。耶稣今天叫你悔改，无论是你第一次，或者是你每天所做的，耶稣叫你悔改，也是因为他爱你。上帝的儿子离开天堂，来到这世界上，来到那十字架上去，就是为了担当你的罪，为了救赎你，赦免你的罪。耶稣在那十字架上舍了他的命，为了救你的命。耶稣爱你，你就悔改吧，然后现在就领受他白白赐给你的礼物，就是你的罪蒙赦免并永生。耶稣说我们要把上帝的物给他，但是实际上我们罪人，我们本身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可以给他。但是可以说上帝最想要我们给他的物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罪。那么当然我们的罪不是他的罪，我们不是归给上帝他的物，他的罪，他没有罪。但是在那十字架上，耶稣已经担当了你我的罪，不是吗？耶稣在那里已经替我们受我们罪人应该受的惩罚。耶稣也说成了，对，是成了。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把你的罪给他，他现在也就会很容易赦免你的罪。上帝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赦免我们的罪，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叫他独生爱子替你受那样的惩罚呢？今天耶稣叫我们要把凯撒的物归给凯撒，上帝的物要归给上帝，但是我们罪人常常做不到。但是耶稣有没有做到？对耶稣来说，天上天父上帝的物，父上帝最想要最重要要耶稣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那十字架上担当你我的罪，救赎我们。前一天晚上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说？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耶稣做到了，他把上帝的物归给上帝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耶稣有没有把凯撒的物归给凯撒？也有。虽然耶稣当然本来就是在凯撒比拉多之上，但是他卑微他自己，降服在比拉多之下，让比拉多定耶稣所没有的罪，也让政府的兵丁把他钉在那十字架上。耶稣把凯撒的物归给凯撒，但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这么做？就是为了现在白白地给我们他的顺服。 洗礼真奇妙，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担当我们的罪，他也继续担当一直到十字架上去。但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担当，开始穿上耶稣的顺服，他的义袍，我们也会继续穿着义袍，一直等到我们进到天堂里面去。启示录不是说里面的人都穿白袍吗？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法利赛人试着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，但是他们失败了。但是我想我们现在反而可以成功地就着耶稣的话得到安慰。耶稣说什么呢？他先说我赦免你的罪，他跟着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接下来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耶稣在这一段所讲的他们就是你们，耶稣也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是的，你们天上的父上帝他比万有都大，他掌管一切的，他也在世上掌权者之上，他一定有办法把国天国赐给你，他也有办法保守看顾你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今天最后想要用今天的入坛词从诗篇第121篇来强调这一点，上帝一定会保护你。入坛词是在你们程序的第三页开始的。那这一次请你们听我自己一个人念整段，但是到了荣耀归于圣父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跟我一起读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荣耀归于圣父，归于圣子，并归于圣灵，起初如此，现在如此，将来也必如此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